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些水 嘅。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想唔想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們現在聽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好，翻翻嚟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啦。咁啊，今日就算啊，系啦。咁啊，首先讲咗先啦。我阿迪喺度啦，杰斯喺度啦。咁就另外师兄都喺度啦。 系啊，好耐，好耐冇同阿杰斯做节目啦。 系啊，好耐冇做过。 系啊。咁啊，交代咗少少关于成个 Reg 网站啊，甚至足球频道嘅节目。 先交代咗今晚系直播先。 啊，系今晚。 系啊 ，Ustream。咁啊，又系可以欢迎大家留言啦 ，Soccerwise 同埋。足球频道的 Facebook 都可以留言的。 我想其实我成日都在想，我哋听紧的时候就不需要交代直播啦。佢听不到就话冇直播嘅。 哦，但有人会听录播的嘛。 系 。咁呢个是一个习惯嚟啫。 好。 点样 咁啊讲啦。咁啊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因为新年期间就会好多节目都调动。咁啊首先先讲咗足球频道先。下个礼拜五年初一就暂停啦。咁所以今集就係、是、蛇年嘅最後一集 ,ok, 係、 哦、係啦。咁因为就唔到時間啦，好多嘢都 好难。 第二樣嘢就是師兄嘅酷波桑。 啊，就繼續。 繼續嘅。 繼續。 咁我哋就會禮拜一錄音係咪 就要早少少錄啦。 係啦，咁嗰晚我都出埋街啦。我剪埋就请埋卡啦，出埋卡啦， 仲冇咗重新先。 系啦，咁啊变相，咁啊变相星期一晚就会出咗好波桑。OK，OK。咁啊第三样嘢就系连三十晚，即系三十号嘅反晚咧，亦都停嘅个 live。亦都冇埋冇直播，亦都冇節目嗰晚成晚，因為就 Kenny 就會外遊，就唔喺香港噶啦，佢係過倫敦。OK， 咁啊得翻獅子嘅只腳啦，獅子就要 反唔起啊， 反唔起，咁所以就會停埋嘅。OK， 係啦，咁啊大致上足球節目就係咁多先。咁你話至於？其他節目嘅可以講埋啦，咁下個禮拜翻嚟開始咧就照舊年三十晚咧就有食就翻嚟噶啦，卡妹嘅有食 ，OK， 咁第二樣嘢二十、三十、四十就會照有嘅，星期二十八號星期二嗰日 ，OK， 共聚網點都照有啦，咁不上就留翻今個禮拜不上先至再公佈啦，係咁多，好多好多呢個真係老實講呢個新年太麻煩啦，即係因為點解咧？我哋好多時錄音都係集中喺星期四、四、五噶嘛，咁但係星期四連三十晚就係好多，即係好多主持都要食飯啦， 唔係所以好多台都停噶。 咁然之後星期五 即係其他網台都停噶， 係咩？ 係啊，所以即係 Red 架算係咁噶啦。 係啊，都仲有啲節目喺度。 唔係我又自己即係盡 就算呢個，就算阿大班嘅 D 一百咧，有好多節目都係停曬。 嚇， 喺新年嘅期間係淨係齋播音樂。 我好想唔係我自己好想盡量出嘅，所以阿。份都即係一路都錄緊共聚啊，網點亦都一路繼續去咯。 OK， 係咯。 OK， 好。咁啊，仲有啊，講埋啦，繼續今個禮拜嘅北上頻道咧，就會順延一日嘅，星期日先有啦。上載快樂，咪下載快樂。OK， 嚇，咁就翻嚟。咁啊，好耐冇同阿師兄做個節目啦。今日上得嚟合時啊，今日真係車仔嚇，車仔有大嘅，即係動作，大動作。咁啊，我哋做緊節目嘅時候就仲未。成事嘅咁啊，首先啊 ，EV 咧就喺呢个足频嘅post 度咧就已经都讲咗，就我哋而家做紧足频嘅直播咧，摩佬咧就正喺度咧就开紧个记者招待会嘅，咁但系我哋未有时间睇啦，因为睇唔到两边啊，咪即系冇咁多时间睇两边，咁啊一阵睇下。 有啲咩讲啦，即係喺英国嗰边呢就开咗一个朝头早嘅早会，咁、就睇下又系咪同马达呢单嘢有关啦。咁今个礼拜最大单嘅新闻就梗系马达啦，就即将啊转会去呢个曼联啦。 再强调未成事啊。 未成事，但系呢就个成事机会都好大。 系、啦。 因为呢就推返去啱啱即系礼拜头嘅时候呢，就首先打完星期日打完嗰场车仔对曼联啦，咁、车仔就放咗两日假啦。放完放咗两日假返嚟呢，就操练就已经冇呢个马达粉嘅，独自操练嘅。跟住操练完之后呢就已经叫佢执嘢㗎啦。咁执咗嘢呢就已经呢就坐直升机呢就去咗呢个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咁做咗 medical 啦。咁只係而家即係争宣布㗎啫。咁、所以就件事成事机会都应该係颇大嘅。咁、但一日未成事就一日都未知。咁、但我哋就当咗佢成事嚟讲啦。咁、今个礼拜就咁其实就好多人都有唔同嘅意见嘅，即係无论香港嘅球迷又或者係英格兰嗰边嘅球迷，咁全世界都好多意見㗎啦。咁首先即係譬如其中一種意見就係即係摩連奴呼風喚雨啦，咁即係由佢玩晒啦呢鑊嘢。咁即係我諗其中一個角度嘅就係因為即係陰謀論 ,ok, 咁特別係呢個阿仙奴嘅雲家都出咗聲啦，就話即係有啲唔高興，即係啲唔滿意啦。 唔公平， 佢嗰個意見就話唔公平，因為佢話喂你車仔打曬曼聯啦，曼聯同車仔今屆冇可能再對碰，除非歐聯會決賽，即係呢個近乎零啦。OK， 近乎零。OK， 唉，大家心知肚明啦，呢個唔使再講。咁就即係如無意外啦，都冇機會對碰，咁所以咧就即係咁样买件个曼联，咁曼联就跟手仲要对住曼城啊，仲、要对阿仙奴啊、 利物浦啊， 咁 纽卡素啊， 咁联咁对联赛嗰度就有即系、有影响啊嘛，咁所以就云家都出个声啦，就话呢个系一个阴谋论啦，系 唔关事喎、大佬，你呢啲即系赛程一早就偏咗啦，你又咁啱呢段时间就啱啱转会窗啱啱就先三，咁啊真系冇理由有咁嘅讲法噶、 其实我自己有个即系个睇法嘅，个阴谋论唔系话即系在于今届嘅联赛，即系摩连奴嘅角度嚟讲，首先第一样嘢啦，即系我谂大家都会同意一点嘅就系，即系摩连奴从来都系好自大嗰一只噶啦，佢觉得即系佢觉得好多嘢，佢行落去佢估计嘅，佢觉得啱噶嘛 ，OK， 咁我谂成要讲翻嘅就系个联赛，我谂佢望住嘅对手第一样嘢。一定是曼城啦， 系 ，OK， 或者阿仙奴都有。 第二样嘢，咁云家就即系阿仙奴啦 ，OK， 咁佢从来都系好中意玩云家呢个人噶啦，喺摩连奴翻英超嘅时候，咁仲有另外一队嘅就系利物浦啦，即系今届利物浦系即系刮目相看噶嘛，你见到成队波唔同晒噶嘛，咁我谂喺摩佬嘅角度嚟讲就系、拱一件过去，希望即系。有少烂头卒嘅成分， 所以今个礼拜佢咪做。如果你基于你嗰个逻辑，佢今个礼拜咪做咗两件事，去伤害佢嘅敌对球会一件事就系、好似云家讲，就系、卖马达过曼联，咁然之后就用曼联嚟怼你啦。 啱、 要做嘅嘢佢做晒噶。第二样嘢就系买呢个Mohamed Salah，嗰个就 confirm 咗啦。咁嗰个就即系嗱，选人嘅嘢就做晒咯。我就系咁讲，我认同呢一个咁嘅阴谋论嘅，但系即系咪你？利己咧就要再睇落去啦。咁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我觉得我都系嗰句，我都嗰句就系，你一赢一个联赛冠军系需要一啲 management 嘅。如果你作为一个即系领队咧，咁我觉得佢冇失职噶。 哦，冇失职。 系啊，嗰、那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即系咁样做算唔算系即系？道德 有冇问题咯？ 即系呢个要问下师兄啦、 我又唔觉得道德上有咩问题嘅。大佬，你马达后备嚟嘅，喺摩连奴心目中，即系摩连奴呢个转会，我觉得系真系一举唔知几多得，好多得。即系讲真就三赢咁滞嘅。摩连奴 好多赢啊！ 好多赢嗱，车仔收笔一笔钱，咁啊有传系 三千七至四千。 3,700,000磅，咁就有一笔钱，跟住咧，咁就摩连奴又。 即係少咗一個咁重磅、人工咁高嘅球員喺後備， 冇錯， 就永遠幾乎永遠唔會出㗎啦呢個球員。第三，馬達自己又有去到一間新嘅球會，有多啲上陣機會，哇！一舉三得啦，起碼 係係，即係我覺得對老細都有個交代啦。因為你一月如果要做個 transfer， 雖然話錢多啫、但你作為一個領隊。嗰、那個即係我諗啊，做一個一買一賣嘅，亦都係佢嗰個職責所在。 啱、 咁佢大佬賣走一個三千幾，再買翻一個千六一千六百萬磅翻嚟。 同埋嗰位千六嗰位係唔會投訴話冇正選噶嘛？係 啊，冇錯啦，冇錯啦。因為馬達大佬以往兩季係車仔最佳嘅 助攻啊嘛，係啊，冇錯。 咁所以即係佢亦都唔甘於去坐嗰、那個後備。 冇錯。 咁呢個問題就係問題好簡單，就係話即係同領隊。个即系个沟通有问题啦，或者就系领队觉得呢个球员用唔着啦，诸如此类咁，即系卖走系无可厚非咯。 同埋始终摩连奴而家响大车路士成绩都 OK 啊，都唔曳啊，都合乎预期啊，咁啊即係響，即係抵消咗，即係有啲人覺得啊，呢、這個唔用馬達係會對車路士嘅成績係有影響嘅。咁但係摩連奴今年用馬達次數少，又唔見得個成績好差，咁啊真係更加即係順理成章啦。 用馬達都輸波添啊，差唔多。 幾乎係啊， 心唔心痛啊，師兄？ 我又唔係真係唔好心痛啫，真係睇到。的而且確係呢、這個即係馬達喺個陣中裏面，即係今年嘅表現就真係麻麻地。同埋始終即係夏薩特、韋利安、奧斯卡係的而且確係代替到馬達嘅工作。咁又真係同埋始終三千七百萬。 唔係嗱，呢個同馬達打得好唔好，咪冇乜直接關係。我哋都講過，因為即係摩魯好現實有啲，即係有啲 概念、 有啲足球嘅，即係喺有啲要求啦。OK， 即係佢自己嘅心目中有啲打法啦。咁我覺得就係話馬達唔係太適合佢嗰種打法，因為我諗佢今屆係好需要嗰三個球員，即係佢未必需要一個好似馬達，一個好似 playmaker 咁嘅球員，佢係好需要前面嗰三個咧，你自己要識揾食嘅， 同埋上落好多嘅， 上落好多嘅，有自爆能力嘅。咁呢幾樣嘢咧，可能馬達係相對韋利安啊，或者相對 夏薩特、 奧斯卡嗰啲係即係弱嘅，咁所以唔啱佢用啊。即係你好多時真係有啲球員係未必啱個領隊用，咁所以佢就咁你又防中又。咁你真係冇乜可能想象馬達要打防中嘅位啊，咁所以根本就係喺嗰五個中場可能都揾唔到個位俾佢，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雙方都係有好處嘅，因為即係馬達亦都要揾上陣機會㗎， 係啊，冇錯， 大佬西班牙國家隊嗰度都要爭位㗎，咁所以即係呢個我覺得，即係我想呢、這個即係譬如今日即係呢單新聞出咗嚟之後，我哋好多主持都。啊！即係 鬼殺咁嘈， 鬼殺咁嘈啦！ 又話乜？又話乜啊？ 就開心 啊！ 呢個禮拜，呢個禮拜其實好好開心嘅， 開心。 嗱，見到兩個跡象啦，第一就係見到啲人開始就話：，我唔反慢啦， 反車 啦，玩反摩啦，反廢啦， 係啦，開始反車。 係啦，冇錯。同埋有一樣嘢最好嘅就係咩？開始咧呢個反慢嘅聯盟咧， 就去咗車啦。 而家開始醒啦，開始明白到咧，喂， 哇，你咁都得， 自身球會利益應該係放喺最頭嘅、最頭等嘅 priority 噶嘛。咁呢、這個啱啦，大家醒啦，大家知道啦，反慢係冇意思噶嘛。即係佢為咗自己嘅球會啦，大佬。 但從個陰謀， 即係我覺得好啊。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咯，即係同阿 Steven 講啦，同阿京一講啦，京一可能一陣都嚟。咁就即係我覺得就係、是、我都話自從即係 Rega 開始咗呢種叫反慢嘅風氣之後咧，即係我覺得唔係話唔好嘅。但係有時間唔中要 remind 翻大家咯，即係喂睇波每個禮拜係為咗反一隊球隊咧，即係係 好 心思不大嘅，我唔知心唔得， 我都好辛苦。 咁我唔敢代表佢哋，即係話佢哋覺得好舒服，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主要嘅意義咯，即係你應該係擁護自己嘅球隊，睇翻自己嘅球隊噶嘛。嗱、即係我讀一個，我必一定必須要讀一個。即係車路士球迷嘅心聲啦，呢位車路士球迷叫做夏薩特啦。 咁啊，即係好罕有、好難得嘅，佢咁講嘅，佢就話馬達，我們車迷知道魔帥上車之後，你就越嚟越淒涼，星途啊越嚟越暗淡。佢話你想落車，我哋非常理解，我哋亦唔想你成為第二個皇馬嘅卡卡，除咗去英超其他球會之外，括弧尤其係曼聯啦，不論你去邊一間球會，我哋都會送上衷心嘅祝福，希望你能再喺球場上發光發熱，車迷會永遠懷念你同埋感激你為球會嘅貢獻。Thanks, Marta。嗱，點解我要讀呢？因為呢個係夏薩特一個咧，即係非常之罕有嘅， 罕有啊！ 每個禮拜佢大部分嘅 thread 咧都係同曼聯有關，咁啊真係好少可同翻自己嘅球，佢終於都揾翻自己嘅球會，所以我好開心、好感動，即係見到佢終於都即係、可以識即係對自己嘅球會有翻少少感受。 等我講多少少關於陰謀論上嘅嘢先，我想問翻師兄嘅，因為除咗即係曼聯個deal開出嚟係即係開頭講嘅就係3000-4000萬磅買馬達之外啦，係有另外一間球會， 好似係拜仁係咪？ 開我唔記得咗係拜仁定係 PSG 啊，好似係 PSG。 開頭講就 PSG 嘅， 開出嚟係4500萬 啲。唔係，我聽到話拜仁開4800萬添，咁啊，但係似乎就嗰兩間就似乎就冇米足嚟嘅， 係啊， 應該實、okay. 比較實淨啲就真係曼聯呢個deal啦，因為始終你拜仁人腳咁多， 係啦， 同類型球員咁多，唔需要馬達、PSG 亦都有同樣嘅情況，咁所以就曼聯就 嗱，曼聯 就可能就需要呢個球員， 又好明顯揸住嚿。即係我諗嗰嚿沙嗰有啊莫耶 B 係直情成嚿嗰4000萬咧，日日袋住喺袋入， 飛嚟飛去， 世界人都見到嗰4000萬磅係堅㗎嘛，大佬， 飛住 係 陪住佢， 係堅㗎嘛，大佬，即係啊咁第即係袋住喺袋㗎嘛，咁所以即係好好明顯，所以係應該係。即係曼聯嗰係堅啲嘅， 都 堅好多。 到我哋啦，即係講翻曼聯個通啦 ，OK？ 你點睇咧？馬達過咗嚟， 唔係問埋阿師兄有冇嘢講先啦。 哦，差唔多啦，係嘛？不過都係嗰句，其實我真係想問馬達去曼聯有冇啲咩著數咧？即係除咗話，即係可能加強翻你個中場中位攻擊中場或者係左邊嗰個能力之外， 著數啊？着数啦，咁讲啦，即系莫耶 B 亦都系做咗佢应该做嘅嘢啫。首先就系喺一月，喺一月应该要买个人翻嚟，因为佢要交代。 系 OK， 嗰个系边个系冇乜重要嘅，最紧要嗰个系贴近4000万磅咧，因为佢个袋系真系装住一嚿4000万磅嘅钱。 唔止4000万嘅话， 大约啦， 7000万。 OK， 咁所以 job done， 3700买叫一个球员翻嚟，咁买咗个。夏薩特翻嚟， 唔係 喺嗰個馬達翻嚟 ，OK， 因為話大佬就喺個夏薩特坐咗個隔，好驚啊！突然間，咁啊， 大係好勁 啊！所以夜晚咪日頭唔好講人，夜晚 唔好講鬼啊， 係、okay, 鬼佬嚟噶嘛？咁啊，咁咧就 冇過癮。 你話得唔得咧？首先我覺得當然唔係完全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啦，即係我諗係個打法上，即係首先就係話係咪仲 keep 住一定要打呢一個 442 啦， 係啦，我都係咁諗。 如果係打個咁嘅442嘅話，你好需要好多質擊嘅球員啦，夏薩特亦都未必係嗰、那個 馬達 咁貴。 馬達 點解咁想我過嚟曼聯咧？點解咁想我過嚟曼聯咧？ 唉，唔知點解。馬即係個馬達，即係我諗佢嗰種速度啊，所有嘢佢亦都唔係一種即係莫耶斯要求嗰只啦，即係落底出到波，自然處理唔係呢一隻。咁問題係其實多一個馬達，我覺得就係、是、你始終都係其實你話曼聯有冇一扎好似馬達類似咁嘅球員呢？你唔係話冇啊，即係 係啊係啊。 你譬如話你中間嗰啲壽司啊，或者扎魯沙啊，或者我屋企甚至係朗尼啊之類啦，或者你再加埋馬達，究竟有冇一個究竟可唔可以有一個化學作用出嚟先？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啦，第一個。 即係問啲 嘅我會 香川真司已經係好問啦， 係啦， 好問啊！即係如果你等陣講新大人嗰陣先再講。 但我自己睇法就係、是，哦，好啦，即係叫做交代買咗佢翻嚟啦。而家翻轉頭就係話，究竟 究竟阿莫耶 B 肯唔肯放棄打而家呢個四四二咯？ 唔係你仲有好，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嘅，係你買馬達翻嚟對朗尼同雲佩斯嗰個去留會唔會有影響啊？特別係朗尼嗰個去留，因為個位置上其實係有少少 overlap 嘅，大家都係打個 攻擊中場， 可能挨住個左邊一個攻擊中場啊。 我有少少唔同意喎，即係當然啦，如果呢個係老費時代做嘅一個決定嘅話咧，我會覺得幾有信心嘅。即係當然，因為而家係莫耶 B 教啦，但我覺得係朗尼再加馬達，再加呢個頭先所講讚盧沙，即係我唔。反而係唔知壽司仔，我覺得呢四件其實係可以困得埋去打一樣打。 唔係，我真係有少少不耐煩。我直覺得就係、其實你買乜嘢人翻嚟喺呢個 moment 唔係解決到個問題，個問題係真係喺個領隊個理念打法啦，所有嘢。即係佢，我諗佢自己要搞掂先啦。而家俾完美斯佢識唔識用先？呢個先係問題。我即係講買一個人翻嚟係一月份佢需要做嘅嘢。去 please 所有嘅球迷，盡量去。如果佢買唔到就仲等大鑊，買到就 drop 燈。嗰個係馬達又得，嗰個係美斯又得，係尼馬都更加得。總之就係4000万镑之內，你買到個球員就得㗎啦。但係問題買翻嚟係用唔用到，真係另一回事咯。大佬，你而家成個我都話係成個 dressing room 都係有問題㗎嘛。大佬朗尼仲會唔會為你搏命啊？雲佩斯亦都係啦。呢扎球員都係啦，即係譬如你啱啱周中嗰場波，話有傳聞係兩件都應該可以出得嘅。 係啊，雲佩斯。 咁但係兩件連後備都冇啊。個 inside story 係乜嘢咧？呢啲先係即係先係需要探討嘅問題咯。夏實有冇嘢講啊？ 有。 講啊！ 即係同你差唔多啦。究竟買咗馬達翻嚟，你識唔識用咧？呢個係好大嘅問題。你唔係買咗一件武器翻嚟。我連入子彈我都唔識入嘅，咁咪死啦！啱啱先個問題係咁樣嘛。另外一樣嘢嘅就係話，摩魯呢一招係其實都即係你話佢笨唔笨咧，買走馬達，即係在於車迷嚟講咧，其實即係百般滋味在心頭啦。梗係實係唔想嘅，因為呢個係舊年係即係係最好嘅球員之一啊嘛。佢嗰度，但係而家你見到佢又冇得出，又發脾氣，咁。你仲 keep 住佢嚟，咁有咩意思呢？即係佢又辛苦時，個領隊又唔妥佢嘅時候，咁你留嚟冇用㗎。 我諗 即係如果譬如話，但係如果譬如話可以賣嘅話呢，賣佢返去譬如話之前講嘅馬體會啦， 係 PSG 啦，仲有呢、這個譬如話仲有咩啊？之前仲有一間係 拜仁， 係拜仁都話想要佢嘅， 係啊， 即係。譬如話買佢呢啲咧，咁我哋咧車迷咧，反而係即係舒服啲咯個心。 唔係嗱，呢個都要補充一下喎。嗱，即係我之前都估錯嘅。O、okay? K，即係先講嘅先。我之前都估錯，我覺得佢冇可能買到馬達，我亦都覺得摩連奴冇機會，咪冇任何可能去放一個俾個敵對球會啦。但今次放咗個馬達出去，有另外一個意就話俾你聽，佢已經唔當馬聯 係 一個爭標嘅份子。 冇錯。 O、okay? K， 或者就係、是。或者咁講啦，如果嗰晚曼聯係贏咗車路士嘅，咁佢可能佢就唔會放咯。如果佢都贏埋咧，咁佢就即係其實雲家嗰個估計都冇錯嘅， 冇錯， 係啊，即係而家即係呢個係一個另外一個意義 啊。唔係打贏啊，唔係打贏嘅問題。如果曼聯同車仔嗰一場，反而車仔係打得辛苦少少啫，佢都唔會賣啊。話俾你聽，就係因為嗰一場仗咧，就基本上就舒服。赢硬你，即硬你嘅， 唔 系 我 就 觉得咁样啫。如果即系摩连奴，基本上就觉得系食硬曼联噶啦。往后咁，只不过佢做紧嘅嘢就好似以前老费做，不过佢拎咗曼联嚟做。曼联过去嘅卫星球会可能系新特兰 ，OK， 啲嘢拱晒落去。摩佬就系、是、可能而家做紧嘢就系、是、佢可能有啲嘢嚟紧就会拱落曼联度去揼翻其他球会。如果佢盘数系咁计嘅话，即系我 就觉得唔会计。 我会觉得佢系做紧啲嘢。佢 佢係要做到 control 到成件事。 或者另外一樣嘢啦，因為就確實出價呢係得一隊曼聯啫，因為大佬三千幾萬都係一嚿都幾大嘅錢嚟嘅。咁既然有個球會啊，三千幾萬買我哋一個後備球員，同埋始終都有 substitution 啊嘛， 喂， 有沙拉喺度啊嘛， 可以即刻讀一讀啊 ，EV 真係好幫手啊。咁啊，我頭先講緊摩連奴啊，喺英國嗰邊個記者招待會啦，咁啊。有講有提馬達，咁啊摩連奴點講咧？佢話 We allowed Sean to travel。我用中文啊，直譯啦嚇。佢話我哋容許呢個馬達咧就去曼切斯特咧就做去曼聯嗰邊咧做一個體檢啦。佢話呢個咧係遲早都要即係發生嘅事嚟㗎啦。咁佢話咧佢一個 fantastic player， 咁 in spite of not playing much for us， 咁佢話雖然即係。到今季唔係幫，即係幫球會踢咗好多場比賽。I still think he could be important for us。咁佢話佢仍然都係覺得即係馬達係一個好重要嘅球員。咁佢話 the offer we have received we feel is the right offer for the quality of player. It's good move for Sean. It's good for the Premier League and the offer is the right offer. He was fantastic for Chelsea and Chelsea was fantastic for him. 唔使譯啦，廢話全部都係。 我都覺得係廢話。 咁啊，都係即係打個靚嘅完場啦，打個完場啦。咁就係啦，呢、這個差唔多幾乎係一個即係肯定嘅轉會啦。嚇、咁就 但係之前有講話用馬達嚟到換呢個朗嚟嘅。 嗱、这个、呢個咧又讀一讀另外一位我哋嘅即係常客啦 ，Tommy Leung 啦 ，Tommy Leung 就寫好多嘢啦，車版主。 係。 咁其中啊，即係全篇我就唔讀啦。咁首先就係、即係佢就話佢自己佢分享一啲佢自己嘅邪嘢啦，關於就係佢每一年咧就買一件球衣咧，就都會印住一個車仔球員嘅名嘅。咁咧就，但係每一次一印嗰件球員咧，就嗰件球員嘅收場都唔係太好嘅，包括舒夫真高啊、波力克啊、早年受傷嘅艾森啊，或者啊帕啊、林伯啊、杜奧巴啊等等啦、啊。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最後一件咧就係馬達。咁啊，跟住佢嘅主要講嘅咧就係話佢話咧。呢、这個收購究竟可唔可以接受呢？佢話要等到季尾，即係佢話呢，如果可以賣咗馬達，而曼聯又可以放返一件朗尼返嚟呢，佢先可以接受。咁最後佢話佢冇一個車迷呢係願意馬達走嘅，包括佢咁嘅。但係既然摩魯作出決定啦，而且事實上馬達根本唔適合摩魯嘅踢法，用3700萬磅賣走一個 bench player， 即係一個後備嘅球員呢，亦只能接受。佢喺被動接受下，我提出如果可以換嚟朗尼，喺心理上呢就係少少嘅補償，呢、這個交易呢就算係值得嘅。咁兩位車迷有咩意見？ 朗，我諗呢個世界咧就唔係淨係一個好波球叫朗尼嘅，呢、這個世界有好多其他好嘅球員嘅。我覺得價錢係幾好嘅，即係講真，3000幾萬。馬達，我覺得馬達嘅實力依個價錢係差唔多噶啦，係差唔多噶啦。我覺得係就算你換唔換朗尼都好，我覺得呢個價錢係 OK 嘅。 係， 我覺得 OK。 夏薩特咧？ 我接受唔到朗尼咯。 嗯， 唔好意思，即系喺敌对球会，即系一个重要嘅球员，即系我真系冇办法可以接受到朗尼会过嚟咯，系、啊，即系你要俾我调节个心理咯。但系如果譬如话你话好似佢未过嚟，你已经可以接受到佢，我真系做唔到咯。即系呢一样嘢系我最基本嘅嘢、 我谂我同你好唔同啦，呢样嘢就因为我其实好早已经讲话我就。覺得朗尼個踢法係好啱車仔，而家今時今日呢隊車仔、其實就講真呢、這個。 但係我知道啱，但係個問題係個心理接受唔到。 咁就係我哋大家個心理唔同啦，啊，即係你個心理可能啊覺得呢個仲係曼聯嘅球員，覺得佢係一個曼聯嗰個好標誌性嘅球員，即係 錯啦。 啊，即係好似總係好似係咪無間道嚟嘅咧？ 唔係啊，而係個問題係、每一次出場要約。即系越多对波拨俾佢就麻烦啊嘛， 哦，越多对波拨， 即系呢一个系个心理关口。 我就觉得咁啦，两个收购其实咧就应该冇乜，即系我就觉得冇乜嘢关联嘅。首先就 系、 因为 我都觉得冇。 但系第一个，但系首先就系马达，我哋讲咗好多啦，系一个 bench player，OK，、okay, 今届咁啊，用3700万磅卖走佢，喂，绝对系笋到爆嘅一个交易啦。即系对喺车仔嘅角度嚟睇。買朗尼翻 摩連奴嘅角度嚟睇， 係啦 ，OK， 係啦，摩連奴亦都係 OK， 即係佢亦都係 job done 嘅，即係我覺得大佬咁喺咁即係大佬一隊 咁多球员，咁多中场，系咪先？二亿几，即系一条二亿几嘅中场里边，喂，套翻3700万磅，即系喺个 business 上边都绝对唔系拿过啊！ 仲有人工， 系啦，冇错，仲有人工咧。咁然之后你话朗尼嗰个收购 ，OK， 车仔嘅球迷。见仁见智，啱啱踢唔啱踢，但系呢个去到季尾先算啦。 系咯， 即系我觉得呢个反而你要更加要睇多啲就系喺入睇下喺曼联方面朗尼嗰个问题系咪究竟系咪延续到去季尾或者领队驾唔驾驭到啊？佢究竟仲继唔继续佢即系？而家個續約仲會唔會繼即係會搞得掂啊？之類嗰個其實好大嘅因素會喺翻曼聯嗰邊啊，而多過喺車仔嗰邊啊。呢個我覺得即係唔應該將兩個球員嘅轉會即係拉埋嚟一齊講嘅。呢個我就覺得難講啲。至於譬如我答翻阿夏薩特就係話，你話你接唔接受到嘅問題，我都再講一次啊。朗尼唔係一個曼聯球，唔係一個曼聯嘅球員嚟嘅，即係我唔係想提翻你話俾佢聽，佢係一個利物浦一個 Merseyside 嘅細路仔，我唔係淨係想提呢樣嘢，我係想話俾你聽呢個球員好簡單嘅，呢個球員就係你去到邊隊球隊，你俾波俾上陣機會佢，有俾佢要打佢喜歡嘅位置咧，基本上就已經 OK 嘅，佢唔係一個。即係一個 loyal 嘅 MU 球員， 我諗都某啲車迷都要啲時間適應下嘅， 唔係唔使適應住，佢都唔係佢都冇話佢。 哦，咁啊睇下點啦，同埋咧，因為我睇即係車迷一啲嘅即係討論區啦嚇，都對於馬達嘅走咧，好多朋友都相當之即係怒氣即係因為始終馬達喺之前嗰兩年即係的而且確為呢個車路士都有好好嘅表現，咁啊個個都好似好想咧，即係希望馬達都留住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即係已經分咗手嘅情人，你又無謂挽留啦，呢、這個世界即係做人瀟灑啲好，我會覺得有時啲車迷即係有一位仲話呢個即係講話馬達離開車仔係車路士歷史上最黑暗嘅一日喎，話大佬啊， 真係呢個又真係好難講得通，即係我就想提啲車仔球迷咯，喺呢件事上面，其實你睇到啲乜嘢咧？就係、是、我想提一提就係、是、你可以睇到你擁護嗰間球會咧， 係 即係解決問題嘅能力咧，係強好多嘅，比其他球會 資本多好多。 我又嗱，夏薩特坐喺度，我都再嚟講，你又問過我，你話。喂，曼聯係間上市公司，好撚多錢嘅，乜之類，咪呢個咪就係個分別咯。你上市公司要買球員，個 board 係要向 開會啊， 好多股仔交代嘅大佬，即係嗰幾間球會係唔可能用一個咁嘅方法，即係譬如話。我都再提就係車仔從來有問題呢係可以無論個領隊或者球員，喂個去留係可以做得好簡單，因為第一就係因為你點講都好啦，佢一條好大嘅水喉喺度，而呢條水喉係曼聯、利物浦、阿仙奴都冇能力去做到嘅。咁、 哦、 你見到呢個禮拜咪做兩個動作俾你睇咪睇到囉，即係利記要買1100万 ,OK, 我出夠1600。你利物浦即刻收皮啊，大佬！即係你冇得喐嘅，真係冇得喐嘅。咁你、 啊、 即係呢個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好奇怪，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擁護得車路士啊，大佬，即係球喺車路士嘅球員嘅去留，我覺得真係即係點講啊？個個都可以係過眼雲煙嘅啫喎，真係喎，大佬佢唔係一個 呢個我明白， 即 係 係咯， 呢、這個明白啊，因為而家又傳。9100万欧罗咧， 阿萨达 啊嘛 ，PSG 啊嘛，系啊，即系冇办法噶，有阵时候。 唔系呢个系吹水啦， 我知系吹，但系咁传 嘅， 我都话系传咯， 冇可能噶， 系、 啊。 所以有时即系某啲球员嘅去留咧，都系。即係一瞬間嘅事嚟嘅啫，有時就過多可能半年啦，可能又唔記得咗㗎啦。 你講翻9100万磅傳夏薩特去 PSG 嗰、那個，如果個夏薩特喺熱刺啊嗰啲咧， 就一定撲到買咗佢啦。 大佬，你嗰間球會係唔撚等錢使㗎、啊？大佬用最緊要而家嗰件嘢用唔用得就係、是、簡單㗎， 因為交代唔到㗎。係 啊， 即係如果9100万賣咗出去， 係啊，即係我都話我成日講，唔係話有乜嘢有乜嘢鄙唔鄙視嘅問題，但係個事實上係兩種嘅球會咯。咁你呢個係要大家要明白咯。咁但係總之，我覺得成個過程係。 完全是一個即係一個好好嘅決定。 同埋而家今時今日車路士咧，都係開始有啲即係將一啲舊人啊，都開始掃噶啦。即係譬如講艾森咧，就啱啱就應該會去 AC 嘅，如果我冇記錯。 係 因為會借，應該唔知係借定係賣去 AC 噶啦。咁啊，將嗰個 squad 咧，將佢精簡化嘅，其實將佢，因為有時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幾年前當巴塞攞第一次攞歐，唔係第一次，即係攞歐聯。同埋攞聯賽冠軍個 squad 咧係得十六個人嘅，就係平均嚟講用得個十六個人嘅啫。所以有時就話而家將個 squad 將佢減到即係可能十八至二十個咧，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即係你我因為當傳出話賣馬達消息，我第一時間望咧就係望翻我哋 squad 睇下夠唔夠，因為賣咗迪布尼，賣咗馬達，咁數下數下。 迪拜恩拜賣咗去邊度啊？ 和夫斯堡。 和夫斯堡啊？ 係啊。 好、oh, okay. 啊，咁啊，真係剩翻， 又翻翻得㗎。係 啊，剩翻韋利安、夏薩特、奧斯卡，咁啊，再數第四個就安祖斯卓利，四個啫。咁而家補翻個薩拉，咁當然就好啲啦。啊，咁就 唔止補咗嗰、那個，你仲有個馬迪咧。 我係馬迪、 啊，所以個中場好夠人 嘅。我當係 防中啦，係啊，即係、啊啊啊就是、你起碼個四個二嗰度又好夠人用暫時。 馬連係咪借咗㗎？ 馬連就好耐啦， 馬連好耐啦嚇。咁、然之後你仲有你前面嗰度其實亦都係夠人用，因為你亦都補充翻個穆罕默德薩拉。咁、所以即係。即係減一個中場減一減磅係冇問題嘅，同埋講真啦，你即係你已經打咗成半季啦，摩魯嚟到，咁、你叫做喂，其實佢都冇大佢都冇做一啲咩大清洗啊，有多有呢啲即係好多球員唔係佢嘅年代買，即係買翻、喂，佢都已經算係收斂啦。如果你比著以前即係後生幾年嘅摩魯，屌大佬可能喐你四五件再立四五件翻 嚟啦，最好唔好添，唔係 啊，即係佢，我覺得已經係佢亦都成熟咗啦。咁你嘅換一個。佢覺得佢已經正，即係已經話俾你聽，佢真係唔啱用嘅球員，咁、你有乜問題？ 我諗 對雙方都好處，我哋都再講。我諗對馬達都係一個好處。 我諗前 係啊， 唔係我諗中前嘅話，佢而家暫時嚟講 OK 嘅，即係可能都係嗰句啦，即係仍然佢物色緊一個最想嘅前鋒，但係你見到即係有幾件喺度俾佢用都 OK。我諗反而係我諗車仔個後防，佢可能嚟緊可能真係會再執下咯。即系后边嗰四件啊， 你执咩啫？冇都够钟啦，仲执条毛啊，执乜嚟啊？执大佬下礼拜都廿几廿八廿八九号啦， 夏天啦，夏天啦， 系咯，呢个讲夏季嘅事啦，冇得执啦， 夏天啦， 即系要换嘅就换咗两个中场咯。 唔系我谂最主要都系最近车路士点解打得咁好？佢嗰、那個、三个前场嘅球员咧，即系嗰个前场个紧逼咧系做得好，就冇好似嗰阵时圣诞之前咁样咧，因为前场紧逼做得唔好咧，后防成日哈碌。但系而家唔系啊，而家前场好容易就逼甩到个波，基本上就系、已經係定咗型嗰三個可以做到摩連奴嘅戰術，所以咪車路士定咗型揾到最佳嗰十一個，咁咪、成績咪好咯。 係啊，你見到佢慢慢其實執翻好隊球隊啊、即係再講多少少嘅就係、你見到譬如話開始啲中鋒識踢啦，亦都 expect 已經大家即係踢中鋒嗰、那個，無論你係伊杜奧又好，係費托又好，都 expect 喂供應唔係太多嘅，你一定要即係要識入攝啦，要穩位啦，因為你但即係我嗰、那個動力全部喺曬嗰前面，即係佢即係個中鋒後邊嗰三條友去做嘢噶啦，大家都好清晰噶啦，嗰隊波即係點樣打法，跟住然之後兩個防中，即係我諗個分工已經係好清晰噶啦、我而家咁我咁你所以就。即係我覺得係 fine tune 對球隊啫。咁你、即係除咗我諗，譬如話個轉會窗嗰度可以講少少啦，因為都差唔多去到夠鐘啦。咁記得嘅就有啲講下先啦。首先就係、譬如除咗車仔之外啦，曼聯執一件啦。咁仲有如果講緊英超嘅球隊，韋斯咸要留意住啦，可能喺轉會窗之前就執兩件意大利嘅翻嚟啦，包括 AC 米蘭嘅。洛斯連奴 係洛斯連奴， 亦都包括羅馬嘅波利奴，咁啊一件防中，一件 前鋒， 咁啊睇下會唔會成事啊？呢、這個都幾奇怪嘅，即係都話曬都挨住係啲 大牌球员啦，两个、又唔系好大牌，不过就都冇谂过呢两个会嚟踢英超， 会嚟韦斯咸， 会嚟韦斯咸先奇怪，咁 啊，所以又系咁啊，要密切留意住啦。 咁啊，讲多单标啦， 仲有边个？ 因为网友 Ivan 讲嘅就话，祖云达斯同国际米兰有关古亚连同埋胡仙 呢个想等阵讲，呢、个想等， 因为唔关英超事， 一定会讲嘅呢个，因为呢单嘢都今个礼拜都奇嚟嘅。咁啊，仲有就呢个同阿仙奴有关，可以提下啦。仲有就亦都留意下纽卡素啦，卡巴耶即係暂时好似仲未 confirm 系咪会返去法甲嘅，咁就最后嘅转会窗要留意住。我知点解会挨嘅，咁曼联买唔到啦呢件，咁就睇下会系点啦，因为一出就可能一入嘅，再要留意咧就系蒙比利埃嘅 卡巴拉，系 卡巴拉， 系啊冇错， 利美卡巴拉，咁啊呢件系一件好 promising 嘅 attacking midfielder 啦，今届喺蒙比，虽然蒙比利埃系打好差成绩，咁但系呢件年青球员23岁咧，高高大大咁就好多间球会留意住佢嘅，咁啊睇下佢会唔会转到过嚟啦，咁就蒙比利埃嗰边咧就好奇嚟嘅，即系个会长就两仔爷嚟嘅，咁我名我唔系好记得啦。咁啊老豆就话同呢个纽卡素丢咗，咁但个仔咧又话未丢，啊唔系 ，sorry， 系个仔话丢咗，个老豆就话未丢。咁啊老豆嘅意见就系话 丢嚟丢去啦， 唔系话唔想放，不过你唔好去纽卡素呢啲咁嘅球会啦，嘥捻咗自己啦，系我即系佢同 Cabella 讲就。即係如果係我咧，我就唔會去嗰啲啦，就會再揾嗰一間咁樣啦。係你遲都要走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又要密切留意住啦。即係兩一個卡巴耶，一個卡貝拉，咁啊睇下會唔會即係對調得到。其實一路仲有好多轉會嘅，咁但 係係 咪需要 休息一陣 啦？我哋一路講落去啦。 好，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